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每个月一次的。我请你们打开你的圣经，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。23节到33节，由我来念经文，请你们听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或不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或自己的审判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，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，要彼此等候。保罗会有这一段阐明主的晚餐意义的经文，是因为他在前段经文里面责备哥林多人说，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哥林多人藐视主的晚餐，他们分门结党，还以为自己有吃有资格配吃这一个主的肉，这一个主的血。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明白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，你吃这饼喝这杯，就像你自己，像你的弟兄姐妹，向世界、向上帝表明你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，表明他为你死，表明他把他自己给了你。就是说，如果主耶稣真的为你舍去了自己，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你就定义上不可能再为自己活，你就不再属于你自己，你不是自己的人。说实在，你也不可能只为自己活，你也不可能只活在你自己的生活小圈圈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老约翰继续说，因此他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被基督赎回生命的人该有的生命样式。他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为彼此舍命，这很抽象吗？这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崇高的属灵口号吗？让我给你一个很低的标准，帮助你为你的弟兄姐妹舍命。时候就省察你自己，看你周遭的，坐在你周遭的孩子们，你是否能够叫出幸福孩子们的名字？还是你来到这教会这么久，但是你不认识幸福的小孩子？因为你只顾你自己家里的小孩，还是你从来不顾孩子，因为你自己没有小孩。幸福就是这么小的教会，你没有借口不认识在这里的每一个孩子。你要具体的为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教会肢体舍己，弟兄姐妹，就从这个开始做，牺牲你自己的时间，你自己的方便，你自己家里的舒适，早一点来聚会，晚一点离开教会，好认识幸福的孩子们，好帮助你的弟兄姐妹照顾他们的孩子们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花时间与幸福的孩子互动，也不愿意特别排出时间与你的弟兄姐妹团契，你需要悔改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会说，你多与你的弟兄姐妹团契，你乐意与他们一同祷告，也许你就不需要看那么多的医生，你家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， 你的生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突发状况。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呢？毕竟我们在这里一向教导的就是，你越殷勤的使用恩典的管道，你就越加蒙恩，就越加蒙福。你不愿意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你就不仅不知道如何为他们祷告，你更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恩典，就是他们为你祷告的恩典。你等于在剥夺你自己的恩典。所以你的生命失去，你不蒙恩又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而且这个教会非常贴心的，非常具体的为你提供一个方式为彼此舍命。我们甚至为你提供一个表格，就在公告栏上面，牺牲你的时间留在教会扫地拖地清洗教会的厕所。为什么？Why? 阿明，我们缺人吗？吴大哥吴大姐多年来忠心的服侍这个教会，他们说不要。 Why? 好叫你们可以按理，或直接翻译，有资格吃主的晚餐，扫教会的厕所与你配不配吃主的晚餐有最直接的关系。主耶稣他必须上十字架才能够给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这样你就不可能只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不为彼此舍命。我们中间有人喜欢说与主亲近，要多多与主亲近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够与主亲近而不与主的肢体亲近，这对我你们的牧者来说是极大的奥秘。 Explain it to me. 也就是说，你们怎么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不愿意扫他教会在地身体的厕所？毕竟这是他舍己所赎回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吃着饼喝着杯，思想你的主为你死，好叫你为他活，好叫你为他的肢体活。上帝的儿子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你活出自我。如果你以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叫你活出自我，你不要领他的晚餐。但若你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也爱他的肢体，这饼这杯就是给你吃给你喝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在福音中将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，你的儿子在主的晚餐中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，就确知我们有资格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因为这是他所赐给我们，就是蒙他所爱也爱他的人。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。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如果你委身在一个基督身体，就是基督在地教会，你是这个教会的肢体，就算你不是新福教会的肢体，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领主的晚餐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委身在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我请你不要领主的晚餐。 我们拿到饼，请彼此等待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免的。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要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装的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，请拿到之后彼此等待。还不能够领圣餐的新福的孩子们，我请你们特别的看，也许你的朋友可以领圣餐，也许你的父母可以领吃主的晚餐，你们也应该想要吃这饼喝这杯。弟兄姐妹，你喝这杯的时候，思想你们的主，你的救主，并非一个很虚无的主，他是为你流血的主。这杯就是他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悲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们不配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爱。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表明他的死，其实就表明你爱我们。我们每逢领受他的晚餐，就表明他确实将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我们吃我们喝，就确认自己是蒙他所爱，也就必然彼此相爱的人。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，自己领受的是主的身体，是上帝儿子的血，就思念他，就爱他，就效法他。愿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就有什么样式，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。Amen。 感谢主。好，感谢主。那。